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谷歌的大数据路，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在大数据发展史上，有过一场非常著名的论战，这场争议影响深远，值得大数特殊。其中一方呢，是数据库领域的元老级人物迈克尔·斯通布雷克和大卫·德维特。那另外一方呢，是主导了谷歌技术发展的杰夫·迪恩。那这两群人啊，就谷歌三驾马车之一的 MapReduce 和数据库到底谁好谁坏，争得不可开交。那在讲述这段故事之前啊，我先来介绍一下两方的人物。迈克尔呢，是数据库领域的元老级人物，也是这场争议的发起者。我们通常把数据库领域的人分为搞理论研究的和做数据库系统研究的两类，而迈克尔呢，当之无愧是数据库系统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没有之一。迈克尔做过很多具有开拓性的事情，那这里呢，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简最重要的来说。迈克尔是第一个关系数据库系统 Ingres 的研发者，还是开源数据库系统 Postgres 最早的开发者。Postgres 是目前开源数据库里面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只有 MySQL 勉强可以匹敌。同时，迈克尔还是列森数据库 Cstore 以及此后的商用版 Vertical 的开发者，他开发的系统很多都被公司商业化了。他还于2015年获得了图灵奖。迄今为止，数据库领域呢，只有四个人获得了这个奖项。他的学生啊，更是遍布整个数据库领域的大学、政府、公司等等。和迈克尔一同发起这场论战的大卫，曾经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退休之后被微软聘用，成为微软的技术院士。他同样也是数据库领域的元老级人物。最初的并行数据库系统和很多算法都是他提出来的。虽然和迈克尔比起来，大卫更加学术一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工业界的地位。这场争论的另外一方人物是谷歌最牛、名气最大的工程师杰夫，他还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在谷歌内外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他参与了谷歌多个重要项目的研发，为谷歌的基础架构研发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谷歌三驾马车中的 MapReduce 和 Bigtable， 他都是主要的研发者和设计者。这场论战针对的 MapReduce 就是他最引以为傲的项目。可以这样说，因为杰夫，谷歌才有了今天的高度。无论是早期基础架构研发的开创性工作，还是后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那没有杰夫，谷歌不一定能走这么远。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说，是谷歌成就了杰夫，因为只有谷歌才有如此多的数据、计算机资源和杰出的人才储备，可以让杰夫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和平台。好，介绍完了相持不下的两方人物，我具体说说这场论战。这场针对 MapReduce 和数据库的争论在2008年1月17日爆发。这一天，迈克尔、大卫以及朋友们联合发表了一篇长文， MapReduce 一个巨大的倒退，开始了对 MapReduce 的围剿。那这篇文章呢，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首先，作者呢都是计算机行业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其次呢，文章公开对谷歌宣传的新技术伟大发明提出质疑。那我们知道，这种质疑如果出自你我这样的吃瓜群众，那谷歌当然不在乎。但如果是泰斗级的人物提出质疑，那就有如啊平地一声雷，每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了。这篇博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 MapReduce 呢让人感觉像是生活在原始社会，使用 MapReduce 查询数据时还需要写很多的 C++ 或者 Java 程序，而数据库系统在很多年前啊就发明了 SQL 语言，通过 SQL 语言本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数据查询。第二， MapReduce 毫无效率可言啊，它并不是一个最优实现。现代数据库系统实现多年的性能优化，在 MapReduce 里面都没有得到体现。第三， MapReduce 不具创新性，函数式编程语言很早就具备了 MapReduce 的语言特性了。第四， MapReduce 不能兼容数据库系统用户已经依赖的所有工具，并且缺乏当前数据库系统拥有的大多数特性。那客观地说，在我们这个吃瓜群众看来啊，第一点呢，感觉像是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比喻啊，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哈杜普生态圈里面很快就出现了类似 SQL 的查询语言啊。如果有需要，谷歌也可以分分钟钟在 MapReduce 里面实现用 SQL 检索数据的功能。第二点所说的毫无效率确实是问题，也是大家最为诟病的问题。那后来整个学术界和工业界围绕 MapReduce 的优化展开的各种工作，那无非就是把分布式数据库领域里面实现了多年的功能重新做了一遍。那至于第三点， MapReduce 不具创新性，那有点道理，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函数式编程里面的 Map、 Reduce 和谷歌实现的 MapReduce 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只是形似而已，而且创新与否不是衡量一个系统好坏的标准。而第四点啊，所说的和现有数据库工具不兼容，那在我看来呀，就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了。那因为谷歌内部的系统完全可以形成闭环，不需要兼容外面的数据库工具，而且和外部数据库的兼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开源的 Hadoop 社区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这篇博文最大的问题是，文中只提到了数据库比 MapReduce 好的方面，却没有说 MapReduce 的优势，因此呢，表述太过偏颇。相对于数据库系统来说， MapReduce 最主要的优点是提出了在海量的普通廉价个人计算机上进行稳定的大规模并行计算需要的技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库系统都需要很高端的机器来完成同样的任务。对于数据库系统来说，机器可以随时坏掉，但是系统却必须不间断的运行，那因此数据库系统必须要在稳定可靠的高端机器上运行，并进行冗余备份，来规避机器坏掉的风险，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数据库系统运行的成本。而 MapReduce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场争论影响广泛，以至于数据库圈子里的很多人都开始站队，有支持甲方迈克尔和大卫的，也有支持乙方杰夫和谷歌的，还有霍奇尼觉得双方都有道理的。这场争论更是持续了2年之久， MapReduce 到底是好是坏也慢慢演变成了学术圈的一个政治问题。2009年，大卫在 SIGMOD 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大规模数据分析方法比对》，论文比较了 MapReduce 在 Hadoop 开源社区中的实现和数据库系统的性能，并得出了数据库系统性能要好得多的结论。那当时呢，我就在 SIGMOD 的现场，论文宣讲结束后，无数人质疑这篇论文的评价方式是否公平。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数据库领域的知名学者拉·罗摩克里希纳恩当场就提出了质疑。他曾经和大卫同为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不久前加入了雅虎研究院，并负责数据库研究工作。而雅虎是 Hadoop 的主导者，所以呢，通常和大卫意见一致的他，那这次呢，却对这篇论文的内容表示了强烈反对。那在我看来呀，这更多的就是政治立场不同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美国计算机协会 ACM 的重要刊物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也介入进了这场论战。那这个杂志呢，是美国计算机协会的会刊，通常会刊登一些在计算机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2010年的第一期刊登了涉及这场争论的两篇论文， MapReduce 和并行数据库是朋友还是敌人，和 MapReduce 一个灵活的数据库处理工具。虽然呢，这两篇文章都互相引用了对方的观点，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自说自话。那据我所知啊，这是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第一次刊登这种类型的文章，这也说明论战已经影响到了整个计算机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数据库的圈子了，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场论战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很多人都对这场论战的两方观点进行了认真思考，并希望可以扬长避短，开发出更好的系统。但是真正把这场论战中得到的反思成功付诸实际行动的，那就只有加州伯克利大学 AMP 实验室里的那群人了。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做 Spark 的计算引擎。Spark 项目的重要负责人之一迈克尔·弗兰克林在2017年的国际数据库顶级会议 VLDB 上做了一个主题演讲，大数据软件路在何方，主要内容就是 Spark 是如何诞生的。在主题报告上，他提到了这场论战。那当时呢，整个 MP 实验室的教授们都在思考这两方到底谁更有道理。经过非常深入的思考和论证，AMP 实验室的教授们决定吸取 MapReduce 和数据库系统两方的精华，同时抛弃这两方不合理的地方，从头开始构建一个大数据计算引擎。于是 Spark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目前来看， Spark 非常的成功，它既不是数据库，也不像 MapReduce，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Spark 是两者的结合，又有自己的创新。现在 Spark 属于这群人的创业公司 DataBricks。有关 Spark 和 DataBricks 的故事呢，我会在这个系列后续的文章里详细讲解。这次针对 MapReduce 和数据库的大论战，最后伴随着 Spark 的诞生，也就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